第64集，想给你个惊喜的。黎硕先上了岸，披上浴袍，然后把温小慧拽了上来，用浴袍火速裹住，两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室内。门一关，仪式的暖气顿时驱散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寒意。黎硕将温小慧按在墙上，又是一阵激烈的亲吻。温小辉无措地抚摸着黎硕的背脊，慌乱间把手机掉在了地上。两人一路从门口亲到了卧室，激情已然点着，以燎原之势席卷了两人的大脑和身体。黎硕将温小辉压倒在床上，亲吻细密而略带粗暴，那急于掌控的样子异常性感。温小辉扯开了黎硕的浴袍带子，手下饱满弹性的肌肉简直叫人爱不释手。黎硕的亲吻从唇到了胸口，又到了肚脐。温小辉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微颤起来，他很兴奋，但同时也很紧张。黎硕突然顿住了动作，握住了他的手。 难道你是第一次？ 温小辉感到有点丢脸，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别紧张，我会尽力给你最好的体验。 好。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就放松身体，好吗？ 温小辉再次点头。黎硕轻扯开他的浴袍，动作不再急躁，而是温柔地抚摸亲吻着，让温小辉不正常的心跳速度缓解了不少。黎硕的动作温柔中又不失挑逗，很快让温小辉浑身发热，情势愈演愈烈。就在这时，煞风景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温小辉很熟悉那铃声，那是他给洛毅设置的特殊铃声。 不用理会。 温小辉当然不想这时候去接什么电话，他搂着黎硕的脖子，主动亲吻黎硕的额头、眉角。铃声很快就消失了，可间隔不到两秒钟，再次响了起来。 我接一下吧。 去吧。 温小辉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套上浴袍，去找他掉在门口的手机。果然是洛毅的电话。 喂， 小辉哥， 怎么了？有事吗？ 你不在宿舍吗？ 啊，跟朋友出来玩，怎么了？ 跟朋友？不会是黎硕吧？ 洛毅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鼻音有点重，是不是感冒了？ 我在你宿舍。 啊！ 我说我在你宿舍，但你的室友好像都不在，你也不在。 你来美国了？ 刚到。 温小辉狠狠拍了下额头，靠在了墙上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 你怎么来了？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应该跟我说一下呀。 想给你一个惊喜的。一个人过寒假好无聊啊，我好想你啊。 你这个孩子真是，是不是感冒了？这几天降温的特别冷。 有点，好像发烧了。我走得急，没有带太多衣服，没想到这里比京城冷啊。 我现在不在纽约，今天很晚了，我也赶不回去，我明天就回去。我宿舍一个人都没有吗？你按门铃了吗？ 按了，没人。 我打电话给我同学试试。 算了，很晚了，我去住酒店吧。 也行，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在家，你赶紧去附近找个酒店，别在外面站着了。 温小辉在电话里头都能听到对面呼啸的风声，想着洛毅生着病站在他宿舍门外，那场景他实在不忍想象。 好，我现在去找酒店。 小黑哥，你在哪玩呢？玩得开心吗？ 我在一个度假山庄，有滑雪、温泉什么的。 我打扰到你和黎叔了吗？ 唉，没有，我晚上也没什么事儿。 黎硕已经换上居家服走了过来，他脑袋上搭着毛巾，静静地看着温小辉。温小辉回给他一个歉意的眼神。黎硕微微一笑：“ 那你陪我聊聊天好不好啊？你住的地方晚上怎么没有人啊？有点吓人。” 圣诞节假期嘛，加上天冷，咱们国内过年出门的人也不少。嗯，我陪你聊，我告诉你酒店在哪。你按着我说的走，三分钟就能到。 啊，好。 两人聊了几句，洛毅果然找到了那家酒店。他直到办理入住回到房间都不挂电话。温小辉只能陪他说话，听着他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，根本不忍心挂掉。就这么陪着洛毅聊了快一个小时。两人平时本来就有很多话题，此时倒也不觉得闷。而经过这么一闹，温小辉的火气也早下去了。最后温小辉劝洛毅洗个澡睡觉，明天回去给他买药，两人这才结束了通话。挂上电话，温小辉看到黎硕正在厨房煮东西，顿时歉意不已。 来喝点红糖姜水，外面毕竟是有寒气的。 黎大哥，对不起啊。 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你侄子挺早熟啊，一个人跑到美国来。 是啊，吓我一跳，他之前也没跟我说。 美国签证最快要10天半个月的，他早就计划好了，只是来的时候不太凑巧。喝完就早点睡吧，你明天要回去吧。 嗯， 没关系，你喜欢滑雪随时可以来，我让司机带你来就好了。 算了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今天玩的已经过瘾了。 本来附近还有些好玩的，下次吧。 嗯。 温小慧知道没有下次了，有些感觉，有些气氛，就是当时有，下次就再不一样了。喝完姜水，他们各自回房间睡觉去了。温小辉拿脑袋撞了半天的枕头，生生有种天上掉钱没捡着的悔恨。想着黎硕那健硕性感的身材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同时，也觉得挺对不起黎硕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司机接上他们，返回了纽约。温小辉回到家里，去附近买了药和饭菜，就匆忙赶去了酒店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温小辉第一感觉就是洛毅高了，壮了。他愣愣地看着洛毅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洛毅已经一把抱住了他。 小辉哥。 温小辉心里一暖，也回抱住了他。 啊，真是服了你了。 两人进了房间，温小辉见到床头柜已经摆了药，都是中文的。温小辉看了看手里买的药。 你从国内带了药？ 在国内就有点不好，所以就备了。 哎呀，你玩什么惊喜啊？你看看，来了我又不在，你要过来早点说呀，我去机场接你啊。 我想看你看到我的时候惊喜的表情。没想到。 以后别这样了，这毕竟是国外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还没吃饭吧？来，吃点东西。 哦， 你是不是又长高了？ 嗯，可能是。 很多男孩子都你这个年纪疯狂发育的，我真好奇你能长多高。 洛毅笑笑，两人坐在桌前，温小辉吃过了，就看着洛毅吃。 你吃过饭了？ 嗯，路上吃了。 和黎硕吗？ 嗯。 你跟黎硕去度假？两个人？ 嗯。 昨天我打扰你们了吗？ 没有，别多想。 你们上床了吗？ 温小慧怔住了，她惊讶地看着洛伊，实在没想到洛伊会问得这么直白，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洛伊直勾勾地看着她，没有尴尬，没有退缩，似乎一定要得到答案。 你问这个 不能问吗？不是说好了什么都告诉我吗？你们上床了吗？昨晚。 这种问题不包括在内，你问这个问题不尴尬呀？ 那有还是没有？ 没有。 哦。